太阳，晒黑了脸庞，游牧岁月掩不住俊俏的模样，草原上有位美丽的姑娘，牧鞭挥动出金色的希望，皎洁的梦想。牧羊的姑娘纵情歌唱，让悠扬的长调在绿野中回响，牧羊的姑娘温柔又善良，深深吸引了你的目光。脸上有位美丽的姑娘，放牧着羊群在那高高山岗上，炙热的太阳晒黑了脸庞，游牧岁月掩不住俊俏的模样，草原上有位美丽的姑娘，牧鞭挥动出金色的希望，皎洁的月光为我浇梳妆，狂风暴雨挡不住我追逐梦想。